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09集，乱子。众人刚进入松江府的衙门，就看到知府大人在门口转圈圈，似乎挺为难。一看到赵普，老知府就冲过来了。 哎呀，王爷，你来了就好了呀。 出什么事了？ 哎呀，是包大人和庞太师他俩。 他俩怎么了？ 哎呀，他俩吵起来了。 知府大人直跺脚，好嘛，俩都是当朝一品，他个小县官哪儿见过这场面。众人倒是松了口气，包大人和庞太师吵起来了，那属于常态，哪天他俩要是不吵架了，哥俩好了，那才叫奇怪呢。 哎，小事情小事情，他俩闹着玩呢。 展昭拍了拍知府大人的肩膀，然后和众人去书房找包大人和庞太师了。刚到门口，就看到张龙、赵虎等人扒着院门往里看呢，里头闹哄哄的。 怎么了这是？ 包黑子， 你这次不从了我，我跟你拼了！ 还没等赵虎他们回话，庞太师一声狮子吼传了出来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是吵的什么门道？话说包拯和庞太师的确三天两头吵嘴，不过这种吵嘴都是插科打诨，也就相互逗逗闷子。庞太师基本都是吃扁那个，虽然时常被包大人气得跳脚，但甚少见太师发脾气。 哎呀，都跟你说你冷静点，从长计议啊。 我不管，今天你不回朝我就自己走，你儿子要是被抓了，我看你急不急。 众人进了门，大概也听出门道来了，莫非是小侯爷庞玉出了什么事儿？庞吉一看到赵普，跟见了救星似的扑上来抓住赵普。 哎呀，王爷，王爷救命啊，随我回开封。 赵普愣了愣，见庞吉不像是说笑，一张老脸都没什么人色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皇上抓了玉儿要问斩，最多还有一个月了，现在关在大理寺。 赵普一瞬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庞吉急得直跺脚。包拯一指后边，众人往院子后边一看，就见靠墙站着个人，赵普显然是认识此人的。 多罗， 叫王爷，王爷让我来传个信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望过去，就见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一身青衣，长相很不错，只是左眼的眼角到额头有一整块青色胎记，表情严肃，或者说没什么表情。他身后背着弓弩，还有个小包袱。白玉堂看展昭， 谁？ 八王爷的侍卫，皇朝四大高手之一，南宫记的拜把子，神剑多罗，听过吗？ 神剑多罗听说过，据说这小子百步穿杨，是大宋皇朝第一神剑手。 王爷。 这时一个一身红衣的年轻人落在了院子里，身上也背着个包袱，风尘仆仆的。随着赵普进来的紫影和折影看到了，都有些吃惊。 赤影，你怎么来了？ 来送信啊。 赤影边回答边看了看多罗。 你比我还快啊。 出了什么事？ 赤影是赵普留在开封照顾老太妃的，这么急着跑来一定有大事，是皇太妃派他来传信的。 回禀王爷，五天前小侯爷庞玉错手打死了金陵侯方俊，人证物证确凿，今当王爷方霸带着10万兵马赶赴开封，要给儿子讨个公道。 赵普没等赤影说完，眼睛都瞪圆了。 反了这老头，这算逼宫啊。 老王爷可能是过度悲伤，方俊三个哥哥不依不饶的要把庞玉五马分尸， 南宫将庞玉囚禁于大理寺，皇上说一个月后问斩。不过 说到这里，赤影一抬头， 不过他说他是被冤枉的，他都没碰到方俊，方俊就这么死了。 方俊？快马走金刀的小侯爷方俊？以他的功夫，100个庞玉加起来也打不过他吧？ 就是啊。 问题就在于那天很多人都看到了，那天两人都在太白居喝酒，都带着些朋友，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。起先小侯爷的确挨揍了，但是据路人说，方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弱了，小王爷给了他一拳，他摔倒在地，口吐鲜血，一命呜呼了。太医要验尸，但是老王爷不肯。方俊三个哥哥说，谁敢碰他们弟弟的尸体，就剁了谁的手。 这么横啊。 金刀王爷方霸是有战功的，想当年一口金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世代世袭的君王侯爵。这老头脾气暴躁，还有一支兵马，谁他都不给面子的。 方霸有100000兵马那么多啊？ 虚报吧，不过6-7万肯定是有的。方霸常年居住在秦淮一带，喜欢练兵，这老头别看脾气一点就着，不过世代忠良，这次估计是疼疯了吧。 包拯和方霸交情也挺不错的，深知那老头是个忠臣。 也难怪啊，老头80几岁了，方俊呢，是他老来得子最小的一个儿子，刚刚20岁。小伙子我见过，长得俊，天生神力，文武全才，乃是个栋梁之才。 老包，你他娘站哪边？ 我是开封府尹啊，老庞，要秉公执法。如果方俊真是小侯爷杀死的，那我回去说不定还得给他用龙头铡。 我呸！ 庞太师那一口像是要把肺都啐出来了，指着包拯的手抖啊抖。 你信啊？你信我那个草包儿子一拳能打死小霸王方俊？ 这倒也是，虽然小侯爷平日不学无术，不过倒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。 太师， 这时赤影似乎欲言又止。 怎么了？ 赤影回头看看多罗，那意思是你来我来。多罗做了个请的姿势，示意赤影别客气，还是他来。赤影又瞧了瞧赵普，赵普点头。 你说吧。 本来老王爷在朝上要求皇上将小侯爷斩立决的，然后庞妃闯上金殿，说要等包大人回去审清楚了再定夺。 庞太师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白玉堂对展昭点点头，庞妃够霸气。 不过擅闯金殿是重罪，庞妃和老王爷当朝对质，皇上最后折了个钟，说等一个月查清楚再问斩。老王爷说皇上向着庞家，庞妃一怒说擅闯金殿是重罪，甘愿受罚，搬去天牢和小侯爷一起蹲大牢了，还说如果查出来真是庞玉杀了方俊，他愿意一起赴死。然后庞妃有喜了，3个月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